256.8升4蚊，中国平安69.25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3，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港金报16,590，比上日收市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1美元，卖出1,781.8美元。港汇指数101.6，冇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陈富华 Quester， 我希望点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为香港队打打气，香港人，香港队永不放弃。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呢个系属于中国人嘅决战时刻， 一套充满汉语类嘅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军事迷、历史迷绝对不能错过。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小学声音醒览系列， 因为在其他外国的国家，譬如澳洲，做了10多年的研究，其实已经证明了行政向，只要你一个好的学语教的策略的方法，其实小朋友的成绩是不会跌的。 逢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教学有心人， 主持钟杰亮、何玉芬博士，请嚟顺德联谊总会李金小学副校长叶碧君，同大家讲下正向教育。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 踩单车由泰国到西藏。 上星期经到树伯伯展开泰国部分旅程，今个星期继续云南到西藏。 佢途经云南，经历艰辛，到路路畅通情况，更加遇到热情大妈为佢打气。 至于系西藏，虽然成日要露营，但系欣赏到大自然嘅靓景，当中嘅贴士同埋注意事项，留意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日是8月18日，自从拿了这个电子消费券到现在18日，可能都很多人都使晒了，已经是。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期望呢，这个政府能够放宽这个的防疫措施，最起码就是中秋节会不会即是夜晚吃饭去11点，大家就好过一点这样啦。咁同埋呢个礼拜真係发生好多事啊，即係无论係最近嘅马来西亚嗰个嘅政治变动啦，距离我哋好远嘅阿富汗嗰个 嘅变天啦等等啦，疫情咧亦都系数字系令人忧虑啦。咁无论系国内嘅疫情爆发啊，同埋香港咧都又断咗缆啦。咁跟住又点样咧？咁呢啲咧都系日日咧有啲咁嘅新闻咧，就提醒我哋咧日子真系唔容易过。咁不过咧喺香港嘅日子里边咧，相信有一班人咧系最难嘅。点解咧？佢又要决定留喺香港啊，定系走咧？呢批人就通常就系35到45岁有楼嘅人士啊，即系叫做中年人士啦。咁呢批咧就系最有能力走嘅。咁所以今晚咧，我哋请嚟咧屈伟豪博士同你讲一个叫中年更精彩。咁啊，但系我哋先定义下咩叫中年，同埋男女咧又唔一样嘅，系咪咧？ 我谂头先个年纪就后生嗰啲啦，我谂佢哋都仲系即系。如果我就會放佢落去，仲係搏殺青年嗰陣時，30几。我諗如果去到中年咧，我諗起碼都45后。 咁啊，傑青咧就係40岁就啱啱 deadline 噶啦。咁我差啲攞咗嘅， 我都攞咗啦，好傑個傑啊嘛。 係啦，咁啊，39嗰陣時，啲人問我，喂，我提你名好唔好？趕唔切啦，已經即係劉德華啱啱趕到，但係40岁就過咗中年，即係踏入中年嘅。初期啦，已经系嘛？ 同埋我谂更准确嘅，好多时候系我哋更年期嘅开始啦。 更年期系女性嘅啫， 唔系啦。 西医唔承认男人有更年期噶。 嗱，男女都一样，更年期啊，主要就系个生理嘅变化，由一路上高峰到落翻嚟啫嘛。我不过男女系有分别嘅，女性嗰个更年期咧，个生理反应系清晰明显。急剧好多， 系啊，瞓觉会出汗，唔知点解咁啊，心烦意乱，脾气就突然就暴躁，咁啊嗰啲啦吓。所以我话最弊咧，你个老婆就更年期，个女咧就系青春期，哇，你都唔知点搞， 咁你就系痛苦期咯。啊，咁你就结清咯，又系好结咯。咁男性都一样嘅，其实都有生理变化，不过男性。缓慢啦，长啦，所以女性嘅更年期可能几年就完结啦。女性正 唔系嗰个女性嗰个更年期由佢停经开始啦，系嘛？ 唔系停经，系水乱嘅。 水乱。咁但系即系几年就完咗啦。 通常嗱，去到停咗经之后嘅一年后。 嗯， 因为如果有时停咗经咧，可能3-4个月走翻嚟一次嘅，咁咪随时 再招啦。搞 啊，咁但系就即系通常即系嗰个生理上边，佢哋会停经到一年正式停晒啦，咁就就差唔多已经完结啦。咁但系男性咧可以拖10年嘅，即系缓慢地阴啲，所以有时男性根本唔察觉自己 系。 特別有啲時候，如果你自己即係識得調理保養啊，或者你平時本身都重視嗰個生理嘅健康啊，你可以個變化更加緩慢咯。 哇，咁啊真係有，我哋成日有啲人話：，哇，你細個都咁樣，而家都係咁樣。其實我稱啲人叫老定咗，即係自稱咁嘅老樣。 唉，咁所以嗰個變化其實。主要女性由嗰个荷尔蒙嘅分 影响系啦，其实青春期同埋更年期都系荷尔蒙影响我哋嘅，呢个好朋友嚟吓。 所以我哋成日话人生有三次定位噶嘛，第一个就系青春期啦，因为我哋通常我哋僆仔，我就其实揾紧 who am I，即系我系咩咧，我点咧，我 前身体系好强烈嘅变化吓。 咁其实你自己都要适应自己啦，即系然后我以后想做乜咧？我系咪即系我喺度发紧梦，即系对住啲卡片做超人啦，定系我将来我想做歌手咧？ 但系嗰一样我做 X Man 咯，都系咁，都系我啲嘅电影话俾你知。 啊，咁你喺度揾紧，即系我是谁啦？前面嘅方向啦，通常呢个时间即系尝试更深嘅认识自己啊，选择自己嘅性格啦，朋友咧、职业咧、人生方向，呢个第一个即系要去定位上，第二个咪即系中年咯，更年中年啦，即系嗰个生理嘅带动，我哋反省啦，开始下滑咯，即系其实整体好清晰嘅，无论男女都系，即系无论你头先讲啲女性又潮热啊、情绪啊，另外都睇到体力系下滑噶嘛，皮肤咧系。 搏命查上去，搏命查上去，其实都是即系你始终要接受年纪，即系呢个岁月神偷，即系系冇得走嘅。咁呢个佢哋嗰度，然后佢都开始问自己啦，回顾自己啦，我系咪幸福咧？我系咪好咧？呢个老公我嫁咗咁耐，我系咪真系幸福咧？我满唔满意自己好多嘢咧？嗱，呢啲系生理加上心理，所以呢个时候中年都定位噶。男性同样啦，我开始好觉得自己系慢慢下滑噶。 唔系男人咧，有时咧就点样见到佢嗰个嘅中年嘅危机咧，即系就系，突然流须啊，咦，突然间衫都换埋，嗰啲即系佢唔会着嗰啲款嘅衫嘅，而家換曬，即係唔係受到寒星影響，突然間要扮後生，唔孭背囊孭背囊咁樣，同埋咧就考慮轉唔轉工，好多時就會覺得，我喺間公司做咗咁多年啦，而家都40啦，咁係咪要轉咧？如果唔轉，我未來嗰20年就繼續喺度噶咯，咁樣。 同樣地都係男性一樣嘅，就係感覺到有啲嘢係真係同以前唔同咗，無論體力啊、精神啊、計劃，然後其實就係對自己回望。嗱，頭先講女性喺度回望，男性都喺度回望啫嘛。所以你頭先話，我唔滿意自己職業喎，甚至轉行啦，直情重新揾個夢啦，我辭咗份工搞生意啦。 嗱，呢個咧就猶太人咧，嗱，好多人就話，猶太人做生意好叻啊，其實佢哋就忽略咗猶太人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噶，好多書都唔講啊。點解咧？因為佢真係唔識猶太人啊嘛，我識猶太人啊。佢哋原來咧，即係有一個自己嘅專業，即係我好記得我1985年第一次以色列，我導遊就係教歷史系嘅。咁我話你都係做導遊，佢話我教歷史噶嘛，我咪中意去旅行。咁中意旅行唔使錢，旅行係咩職業咧？梗係導遊啦。咁我想考個導遊牌啦。咁其實好多猶太人係除咗第一份職業之外，佢會慢慢為自己去揾另一份。就是、職業預備自己在中年的時候轉行的，咁啊俾我哋還好，一還就臨時臨急40歲才想下轉邊行嘛，你明唔明？ 亦都當然有些人其實未必轉嘅，但係回望我再向前行。有本書《人生下半場》啊，賣到爆咗啦，即係翻譯到幾多十國語言啦。佢都係其實中年重新問啫嘛，我是誰？嗱，頭先青少年就問我是誰，我向前行想點行，方向係乜？我中年嘅時候我行咗咁耐，我以前嘅我重新擰翻轉頭，我行得啱唔啱咧？呢個係咪對我最好咧？我有冇幸福感咧？我做呢個工作，我一路原來我劃職嘅。我系咪真系中意呢样嘢？定系突然间你见有啲人系转晒噶？ 系啦，咁啊，突然间望我老婆嘅时候，我系咪要同佢行埋嗰下半世咧？如果唔系嘅，我又会转个第二个啦，咁啊嘛。 嗱，当我哋拧翻转头唔开心、唔满意，甚至开始觉得冇安全感啊！呢个时间我哋一人通常嗱，所心理学好多研究都系两极嘅。 系， 我可以因为呢个危机令我更清晰嘅揾到自己嘅理想、追梦。繁星追夢，但亦都可以另一個簡單就係叫 compensation 補償理論。人基本一個人性就係唔會坐定定，乜都唔做，唔開心，乜都唔做，一定揾嘢做嘅。嗱，我擰翻轉頭，如果好滿意、好幸福，我咪繼續向前努力咯。你見到有啲人一生鍥而不捨追尋嘅夢想。甚至退休嗰日，佢仍然回望，虽然未达到，但系一份微笑咯。 好多时啲艺术家啊、科学家啊，系会做得到嘅，因为佢个职业就系佢嘅兴趣嚟嘅。 甚至越老，去到老年，甚至退休后，佢仍然其实累积更多、更高人生嘅智慧，更多佢对自己嘅肯定。嗱，呢啲咪正面咯。但我揈过嚟，如果我唔满意，人系唔会坐定唔开心啊。咁我要。補償我嗰個嘅安全感，好嘅我就追夢咯，唔好嘅就發夢啦。所以你頭先講，我擰翻轉頭，我呢個女人我結咗婚30年或者25年、20年，嗱我如果我覺得，咦我哋真係有啲嘢好似失落咗，我會唔會喺度同佢重新建立更深嘅親密咧？但系定系调翻转头，我揾啲即时有嘅咧。你头先讲啲咩？突然间流须啊，着衫花恤衫啊 ，T 恤啊，整翻个头啊。我接受唔到我自己年进入由中年去到老年。于是我仲想享受 靓妹仔对我嘅吸引。咁冇嘅，你睇下吸引啲咩靓妹咯。你如果特别你已经喺某一定经济能力上面，你总吸引到某啲嘅。咁、问题、就是、 物质上你满足到佢咪嘛，系嘛？ 系啊， 但唔代表情感上大家 OK 啊嘛。 睇你要乜啦，男人有时又好死蠢嘅，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好惨啊！男人信嘅、哦， 冇计啦，阿当咧都系食咗夏娃果俾佢嗰个嘅禁果，咁就衰咗嘅嘛，系嘛？ 男人你知男人其中一个特性系好要尊严，好要面啊嘛。咁所以我其实有本书好出名，就系、是、叫男要尊严，女要亲密， 嗯、 即系女要关注。其实一全本书就是这句亦都提了有时在婚姻里头男女的需要男好觉得被尊重的专业但是有时家庭或者涉务我就赚钱买咯我信的咦老板都挂住你我信的咦那就 KO 了他的了喂那还有女士都有的你不见过有小鲜肉吗你有时见到有些人即是嗱，拧翻转头，我已经四十几啦，我开始有种年老嘅感觉啦。但系嗰个 young man， 嗰个年轻人，嗰、那个仲廿零岁，姐姐咁，我又晕咗噶。 嗱，我哋咧成日以为咧，援交少女咧，日本即系过嚟啦，即系讲紧正经唔正有两种啦，系、嘛？原来咧有另一种嘅日本系我都好惊讶嘅，就系、是。好多時個日本女士如果生咗 BB 之後咧、就因為佢一早要好早起身，整個飯盒佢哋叫咩啦？整個飯盒俾嗰、那個佢哋叫便當啊，我哋台灣叫便當，俾個 BB 咧，嗰、那個細路仔翻學咧又要比較嘅，仲要請人嚟食嘢，所以就唔會俾個老公入房瞓覺喎，分房瞓。因為個老公夜翻啊嘛，嗱早翻就冇前途啊嘛，老公啊咁啊夜翻，咁所以佢就要個老公瞓隔離間房，咁、第二朝早佢又要早起身啊嘛，咁老公未起身啊嘛，咁、跟住咁點咧完曬啦，咁所以你見到即係香港都係好多日本女士咪 high tea 嘅咁樣，咁、有啲日本女士又好悶啊，咁點辦咧就係、是、揾個後生小鮮肉，就下晝翻嚟陪佢瞓。淨係培訓嘅啫話，冇任何嘅越軌行為嘅，佢係悶啊！你話有啲咁嘅嘢嘅喎嚇。 咁係日本呢個民族好特別嘅，我都睇過啲報道，佢哋冇時間翻去探阿媽、阿爸，即係咁。於是佢哋可以請個人扮自己翻去探阿爸阿媽，陪佢食餐飯。咁阿爸阿媽又好招呢個，都覺得老懷安慰，個仔都一片孝心，請個人翻嚟扮佢嚟。即係佢臨，即係通常過時過節咧，因為佢哋日本好多時候工作咧唔一定留喺原鄉下， 多數唔會啦。 咁佢有啲咁嘅公司就喺度差派個人，然後佢咧就你俾曬啲資料，俾曬相，佢著到似你咁。咁呢個日本特別嘅民族。总之其实你要看到一件事就是看不看到整个问题我们肯不肯面对我们的真我接不接受我们那种的变化即如果我们刚才提到中年的困难就是下滑嘛即无论男女无论在体力外形喂其实点查上去都呃自己嘅啫， 咁咪越查越厚咯。 即系始终都有闸噶嘛，系嘛？即系我哋下爬始终会抌噶嘛。 你唔好搞错啊，批档咧系可以抿咗啲狠去噶。 咁啊，黄子华都有句名句嘅，攞妆之后你认得翻佢嗰啲叫化妆，认唔到嗰啲叫乔装啊嘛。 啱啊，真系呢个紧要。咁其实我又见到有啲嘅中年人士开始咧，即除咗要重新思考。自己我是谁之外咧，反而喺嗰段时间佢就会寻找一个信仰之类嘅，因为佢觉得四十岁之前嗰个人生有啲嘢硬系解释唔到嘅，系咪老嗱？我哋后生时信一样嘢啊嘛，努力就会有结果啊，好人就有好报啊，呢啲乜嘢咧？行咗四十年，你发觉唔系嘅喎，喺社会上边 亦都好多。我以前搏晒命，甚至出埋手段权谋去争取翻嚟嘅嘢，喺我到而家我拥有之后，先发现其实唔真实、唔永恒、唔幸福噶。 系 我哋惯云烟地，突然间我坐到嗰个位置又如何咧？ 於是我咪對自己，我頭先都講重新去問自己嘛。 嗯、 好嘅就係揾翻啲更長久永恆嘅幸福，唔好嘅咪頭先講小鮮肉啊或者靚妹仔咯。唔、 嗯、 好嘅可能咧將佢嘅失意係向家人發泄咯。喺、 嗯、 公司裏頭我坐唔到某個位，我覺得好失敗，去到而家48啦，就嚟5張都上唔到嗰個位啦。翻、 嗯、 去鬧仔女鬧老婆咯。又或者啲朋友當中，有時都悲哀㗎。我見 你仲有個地方可以去過，介紹你啊！我最近去參觀過啊，有就係香港有啲間餐廳咧，係一個叫女仆餐廳啊，又係日本文化傳過嚟㗎。入到嗰啲侍應咧，個個都好似女仆咁樣打扮，不過有規矩㗎，即係避免色情嘅緣故咧，先講咗規矩先啊，就係唔可以有身體接觸，即係又唔可以問個女仆攞電話，啊，唔可以有騷擾咁嗰啲。 咁 你去到嗰度你就好開心㗎，你真係老闆嚟。是一个女仆服侍你啊，咁样 即系仆人个仆 吓， 仆人个仆 系啊，仆人个仆， 即系好似奴隶咁样 吓。佢即系佢做到好着到即系女仆人咁嘅服装，咁、 okay, 嚟服侍你咁样。 咁不过你讲到呢度，其实当所有嗱，我讲得差啲嘅喺嗰啲性虐待 SM 嗰啲，其实玩主要都系玩羞辱对方嘅啫嘛。嗰、 嗯、 人收咗钱就俾你， 嗰啲系差啲嘅发泄啦，系嘛。 其实里头咪更深层地我嘅自卑，于是我要咁购买咯。 嗯，咁啊，其实我哋要听下小狗哥先，真系 Beyond 嘅，真系岁月无声啊！

小六纯子仍然进入了国家队，但是不同学校的球手实力超凡，纯子的离心独劈变得平平无奇。不是为了成为了国家队的正选，他苦练鬼影旋风球，但是不成功。最后他妈妈百合子出现，原来百合子是排球女将来的，因为伤患退役，之后去了加州医眼疾。在妈妈的指导之下，纯子练成了鬼影旋风球，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这套剧拍得这么写实，全靠1964年的金牌成员左手将宫本惠美子担任技术指导。不过故事就有一段不幸的插曲，在剧中由中原部饰演的下川由佳因病早死，1987年在现实中他亦都因为直升机意外逝世，终年27岁。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3，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喺度借呢个时间咧，要多谢一班嘅观众咧，喺星期四晚收睇呢个港台电视31台嘅大师对谈啊！因为咧，呢个节目咧就比较特别嘅，喺最后5分钟嘅部分有两个 QL 咧，去不同嘅地方咧就打卡点咁啊，同埋同阿全真法师嘅对谈咧都好多人都觉得一集比一集咧就收睇收视率高咁啊，要多谢大家嘅支持先嘅。咁啊，希望听晚你继续咧收睇呢个大师对谈。港台电视31台啊，咁啊，今晚咧我哋请到威威豪博士同我哋讲呢个中年更精彩。头先我讲到即系个中年嗰个变化啦，咁呢个变化之后咧，接受到就好啦。其实嗱，即系我觉得个难系边度咧？我哋如果由儿童去到青年人咧，就嗱好矛盾噶，多得屈。我系细个想快啲大噶嘛，系嘛、我大个又好啦，成日都问阿妈。几多岁我先可以乜嘢啊？18岁啦，咁想问阿妈，咁几多岁我先买楼啊？有钱先买啦，咁21岁啦，要咁即咁啊！成日都问呢啲嘢，但系到你21岁嘅时候，扯一扯，喂，哇，40啦，咁样啊，好恐怖啊！ 人生几时都系咯，我哋做父母，细个啲细佬哥，我哋好想佢大咗，我唔想咁辛苦，唔使咁大责任。喂，到佢而家大咗，我又觉得，唉，当时揽住佢抱住佢坐喺我大髀，系几 sweet 呢，就冇啦。 人心总有遗憾，系嘛，就系、是、咁样嘅吓。到到唔系噶，佢如果生咗个 B 翻嚟，你又有排抱噶。我讲俾你听， 睇你。 所以点解啲人咧仔女结婚之后咁快催佢要快生咧？佢唔系想去生咁简单，自己可以再抱过咁样啊。 咁睇你睇佢嗰啲 B 系有尾定冇尾噶啦。 咁啊，而家好多毛鞋噶， 而家好多 B 系有尾噶嘛。 哎、真系， 系即系我谂几时，其实你一路提都系我头先由开始一路讲到而家都系人生系个选择嚟嘅。 嗯， 我哋为我哋人生不断作选择。你头先咪讲青少年嘅时候选择紧，到而家中年嘅时候我再选择。 嗯， 我哋可以走向善嗰部分，即系选择继续追梦或者持守嗰种嘅个梦，但系亦都系揈过去。头先讲中年危机。讲 compensation 补偿， 嗯， 所以你讲紧中年即系婚外情系都几严重嘅嘢嚟噶。当而且我而家，譬如我而家嘅临床经验咧，唔好净系觉得系男士先有， 女士好严重噶，而家婚外情 一样系，因为喺呢个社会嗱，社会变迁紧，我哋今晚唔系讲婚外情呢个题目啦，但系最少呢个系社会里头一路所面对嘅嘢。问题我点选择拣乜啫嘛？系咪？我真系可以拣做义工，帮助啲弱势社群。我识得有人派口罩，我识得有人去。喂，我哋教会而家每星期都派食物噶嘛？ 系啊， 系咪？我哋仲去帮助嗰啲人，我哋帮佢哋，然后开学有礼啊，就系我哋即系送啲文具俾啲好有需要嘅家庭。 嗱，你咪覺得人生更加有意義咯？ 我哋呢個行動咧，就得嚟好多一啲嘅啊乜乜會、乜乜會啊，好主動問我哋。咁一班都係一啲啊中年以上成功嘅，叫高人高成功啦嚇，即係嘅商界嘅人士。咁我哋好想就有啲嘅貢獻，就好似你所講，佢嘅揀擇就係回歸個社會啦咁樣。但係嗱。其實我身邊有啲人係咁樣嘅，阿多拉屈，佢係真係男士特別，佢係喺嗰段時間突然間好急劇轉彎，去咗第二行轉行啊，或者直情係由打工變咗去做生意咁樣啊，唔想一世打工咁啊，或者唔想一世呢行繼續發展落去轉行，啊佢真係成功咗喎， 係啊， 成功咗，咁你帶嚟咗側跟嗰啲中年人咧，咦？醒咯，咁你明唔明啊？咁佢都得，咁我都应该得喎。咁啊，翻去要同老婆倾啊，即系好多时系咁样发生噶。 嗱，佢追梦呢个选择，佢向正向。嗱，当然啦，人嘅智慧就系我哋有梦，但系个梦有时都要同现实嗰种嘅，即系好难讲嘅，你要攞咗个平衡嘅。有啲人锲而不舍，一生追梦都得个吉。 但你有時你知啊，你啱啱遇到個朋友帶嗰啲乜乜大會咧，好勁啊嘛，幾百人啊，而家冇啊，而家因為疫情啊，過千人啊，聽完之後，哇！你一個夢啊，冇夢想就係條鹹魚嚟嘅，周星馳名言咁啊，咁啊，你又覺得哇，再挑起你嘅慾望咧，你就真係覺得會啲嘢波波鋪啦咁樣。 仍然係選擇咯，選擇都有智慧咯，喺完全嘅冒險定係完全嘅撞板咯，係 mission impossible 嘅。impossible 嘅 mission 咯，即系呢样嘅，我谂呢个就 台上讲嘢嗰人同唔同你讲噶嘛？个个唔睇好我噶，我都觉得我自己冇可能噶。你睇而家我咁啊咁啊嘛。 但你睇唔到，咪变得越嚟越自我咯。我唔再完全唔睇呢个世界咯。嗱，有啲时候呢个都系一个补偿嚟噶嘛。你用嘅补偿，我系揾追梦，揾到更有意思，去让将幸福传递俾人。作為一種我覺得而家我未完全美滿嘅補償，定係我做一啲選擇，我係傷害緊別人、剝削緊別人咧？我揾錢包個妹妹，其實你都係剝削緊佢嘅尊嚴㗎。咁另外頭先 唔係各取所需，佢要錢，我啊要個妹妹，佢咁樣理解㗎。 可以咁理解，但係如果再褪一步，個妹妹係好開心嘅咩？有一日佢攞咗係各取所需，攞咗你啲錢。但有一日佢回望，佢会尊重到自己咩？佢觉得有尊严咩？ 哦，咁唔关我事喎，呢个唔系我责任嚟噶嘛。 咁呢个咪就系人类嘅悲哀咯。我中意走就走啦，一齐扯到走，搞到人哋成国死几多人系你嘅事。 呢个唔系我责任嚟噶嘛？ 大到系可以咁，细到我中意碾车。嗱，我自己中年危机，我好嗱，中年危机，我觉得我失去紧啲能力，我踩行友。用工嗱，有啲车而家真系阴功，啲电车咧就撞咗埋嚟，我都唔知道。有啲人咧加多条死气喉， 无声岁月啊，真系。 哇，你啲词语真系好劲啊！即系有啲车系半夜都嘈醒你嘅，佢就 系 中意啤咁嚟补偿。咁问题就系我追寻我嘅梦同补偿，令我系觉得更有意、更有安全感同埋能力感。是不可以，即是我的价值观啊，好老饼啊，就不应该践踏紧别人来攞自己的嘛。 嗱，我又识一个男人咧，喺马来西亚嘅，咁啊，佢40岁啦，佢50岁之前一定要完成呢个梦嘅，有两个仔，一个老婆咁样啦，咁就揸电单车横跨五大洲，咁佢已经完成咗两大洲噶啦，已经系，咁啊去咧真系可以去3个月至半年不等嘅，第一次就两个人去，跟住咧就第二次就一个人去。我话点解一个人去咁危险啊？两个人去，唔系麻烦啊吓、啊！我中意瞓就瞓，行就行。啊，两个人去要就佢啊！啊，我想去都系唔想就人啊嘛。如果我想就人，留喺呢度就我老婆得啦。咁样，咁我嗰阵时就劝佢唔好去啦，搏命。咁我死都要去。咁好在都唔听我劝啦。咁完咗嗰次之后就疫情啦，我冇得去。咁我而家要等啦，咁样，但系我觉得啊，呢个追梦咧，其实成个家庭咧个代价好大， 系俾晒佢啊，用资源关怀。我作为佢嘅仔女，sorry， 我唔知佢俾咗几多关心我啊，定系佢梦嗱，甚至我嘅梦系做嗰盘生意，我要做上市公司主席，我喺50岁之前我要做到，我可能都 將我家庭犧牲咗喎。 係啊， 當然切個餅咧好難切足十二份嘅，但係會唔會我哋更平衡一啲？嗱，我哋都除咗愛自己，都會愛下別人咧。 嗱，有時我哋睇電視劇睇得太多啊，我識一個男士就係佢真係中年危機咧，就要完成佢夢咧，去外國進修一年。 嗯， 咁咧就成為咗個人生最大遺憾啦，因為咧佢嗰一年完咗之後，一個365日換嚟嘅係365年，你老婆喺度講你啊，即係話誒，我走之前我老婆啊俾我走嘅喎，咁啊，我話你咁都信。 亦都睇佢点沟通啦。嗱，我唔知道我抽离，我唔尝试帮个太，亦都唔想帮个男人。有啲时候会唔会我哋只系想听到我听到嘅嘢咧？ 唔系，我话咁都信系咩？我都唔讲咁复杂啊，多多屈。而个 point 就话咧，话佢系啊，我你讲到咁伟大，我支持你一年啦，系咪？但系到嗰阵时候，我先发觉我支持唔住啊嘛，咁简单，即系等于而家咁样。你问我翻唔翻国内啊？14+7，我估计到我支持唔住，嗱，但系有好多男人话得嘅，咁啊，哇，发晒癫啊！喺个酒店嗰度，唔系讲笑啊，即系你去到嗰个现实，你就俾唔起一个代价。 所以你讲紧不住的支持你，定系支持你不住啊？ 系咯，啱啊， 明噶。咁我谂，当然我从父女嘅角度，我就佢哋两个沟通成点啦，听真系能唔能够讲到心底，亦都有机会我俾咗好多压力我太太，我太太觉得根本你唔俾佢哋唔支持你，都系玩完反艇噶啦，咁你去啦，但系去完翻嚟好辛苦，所以一路咪讲紧仍然系选择咯，即系你选条光明定黑暗，选自己。赢晒俾晒自己种自私自我，定系你都顾及别人咧？ 即系特别，我谂系已婚嘅男女啦，咁啊，多数都系同步进入中年危机嘅。如果争都系争几年嘅啫，系咪？咁究竟系咪真系为咗自己梦想追梦而可以牺牲另一半，甚至对方即系好想支持你真系好我撑你咘样啊？即系你系咪甘愿地去面对一个你爱嘅人，俾佢攞出咁大嘅代价去支持你，用完成嘅梦想咧？咁我觉得真系要考虑。 你提出呢个好好啦，同埋甚至我哋辅导更加系重视过程啦。就算我哋大家一齐赞成咗呢个追梦，我愿意牺牲咗几多嚟到支持你个梦。但系过程系点沟通呢？你攞到尽啦，就喺过程嘅当中，我仍然我系俾少咗某啲嘢，我配偶或者家庭，我有冇其他嘢可以俾呢？例如我个时间可以咩？但系我哋仍然可以保持沟通啦。我可能经济上面佢撑我读书，但系我唔觉得读书就唔使同家人有感情交流噶。 但系人系好得意嘅，都话我就觉得好脆弱。特别而家我哋嗰个科技发达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就更脆脆弱。 系 咩咧？我哋以为喂，我去外国游荡3个月吓，即系完成咗我咩背囊旅行嘅梦想。我后生做唔到，而家我40岁仲系够体力去做嘅时候，你以为喺嗰段时间电话可以搞得掂啦？而家成日都可以 FaceTime 啊，上网啊，见到啊，冇分别嘅。其实好多而家移民嘅人都咁谂噶，即系冇分别，而家争好远噶啦。我落地已经即刻俾我妈见到我样噶啦，咁样。你搞错咗啦！你慢慢发觉咧，原来人好有趣嘅。电话倾下倾下冇嘢倾， 系啊！ 嗱，我女去咗英国读书几年，我好清楚啊。佢有一年佢翻嚟嘅话，我有一日病咗去医院，自己去。我吓、啊、你病咗医院，我哋我唔知啊。佢话我话俾你听，你帮到我咩？我咪又系，系咪？即系 太坦白咯， 系啊，又系真系。咁咪自己面对咯。咁样嗱，你好多嘢系。日日发生，系日日讲少少，日讲少少咧，先变成咗个连续剧嘅。如果咧你要跳嘅，由第一集即刻跳咗20集嘅话咧，我中间点讲俾你听啫？你都唔明，咁咪变咗慢慢就唔想讲啊！好多时啲人一分开几个月咧，你个科技先进系弥补唔到呢件事。 所以这么近， 那么远啊， 系咯。咁所以你睇唔睇到我哋思考人生嘅选择系思考晒全局，而唔系自己。唔系净系着数咯，咁喺啲中年嘅过程系回望啊，会唔会都拣一个更好嘅选择，以致自己同配偶啦，自己适应到啦，嗱转变梗系有噶啦，但系其实实际一样嘢就系我哋拣系祝福定系拣咒助啫嘛，人生都系噶，所以我系呢一刻 呢一晚嘅快感，我婚外情搞一搞，可能系破坏咗几个家庭，可能系伤害咗好多个人。呢一刀插落去系好伤嘅，嗰个个心情被出卖。调翻转头，我可能管节制，甚至放低一啲个梦。留翻喺午夜月圆嘅时候，心中可以飞 夜郎啊！午夜月圆嘅时候， 系咪？且你我未喺度想象自己可以点样孭背囊走千里咯？如果呢个真系我嘅梦， 嗯， 人生嗰个想象系无限噶嘛？ 唔系我试过我咁样处理嘅都系，我后生我真系同我老婆咧吓十零岁嗰阵时咧，攞住个世界地图出去，嗰阵时冇电子版噶，咁攞世界地图出去，我真系画噶，点样用最平嘅方法，我哋咧就孭住个背囊由香港出发，咁嗰阵时翻中国唔系而家咁方便嘅，你知道，咁啊点样横跨边度边度去？咁啊，而家讲到我啊六十啦，登咗六啦，系咪先？都去唔到啊！咁去唔到，有时我都有啲几惋惜噶。我有时同我老婆讲，系咪而家可以再去咧？咁我谂啊，体力就唔得啦，各方面都唔系好得啦。咁觉得，唉，呢个梦攞个坟墓埋藏咗去，栽支鲜花喺度就算噶啦。 我又冇你咁灰、啊，我哋有啲嘢我知道，其实。我可以想象追梦，但呢个梦未必会出现，亦都可能一生都唔出现。但呢个同我同我太太都可以系一个好甜蜜嘅拥有品嚟噶、 嗯。 啊，我哋一齐倾过咁，虽然我哋冇去，但我哋嘅心可以去。 嗯、 我哋可以人生好多嘢，人生永远都唔会满足晒噶。 我同你最大分别咧，你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嚟噶。哇，我哋个心要去，我心想去， 我 冇去就系、是、冇去啊。 我正面积极好多咯，系咪？你永远人生有啲嘢都攞唔到噶。 嗯， 学会接受有啲嘢系遗憾噶啦。 唔系，我咪唯有 let go 咯，即系冇噶啦，你系放弃噶啦，系嘛？ 喂，我唔会觉得放弃啊，有啲嘢系你浪漫主义啦，系唔得先至珍贵噶嘛。你试下样样都有，你会唔会享受 啊？咁啊，呢个系我名言嚟嘅。我过往疫情之前，我世界各地不断咁去咧，咁 又你今日又生存到， 咪总有啲遗憾啊！哎呀，今次带唔到你食榴莲添，咁啊，哇，唔紧要啊！一个地方总有遗憾，有遗憾咧，你就会再嚟啊嘛，系咁啊，系咪咁啊？ 同埋你如果人生冇遗憾，其实好似好闷噶。 嗯， 一代宗师里头两句嘛，下此无期，人生无悔，但系无悔。人生系几咁沉闷啊！即系我谂，我谂系每一样嘢你都攞到。所以嗱，我其实我有啲朋友真系好有钱嘅。 系 嗱，你请我食一餐，我好兴奋啦。 嗯， 你请佢做咩？ 嗯， 佢生日，我朋友六十岁生日，我去佢嘅寿宴，我去坐咋、 嗯， 我去咋，我送咩礼俾佢好开心、啊？ 我四十岁以后我就同人讲，千祈唔好同我庆祝生日。点解咧？因为你送俾我啲嘢。又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想要的东西你又送不起是吧你 我最人再吃了他 的何必呢是吧 我朋友的仔女去生意的时候没轮流送礼物给他其中一个是三百几万的手表、 嗯、 喂这些东西对他来说真的打个黑痴、嗯、他会不会兴奋的呢、 啊、不会咯 所以是不是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是拿不到遥望的时候才是浪漫才是更珍贵。 是的现在我们飞不到呢就不如今晚听首歌叫陈奕迅的岁月如歌。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 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留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四名港大学生，涉嫌宣扬恐怖主义。事件涉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有关悼念七一刺警案疑犯的议案。消息说，四人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形容有关议案令人咋舌，美化恐怖主义。他又说会约见当日其余与会者，了解他们的角色和投票原因。被问到学生已经道歉和撤回议案，社会是不是不会给予年轻人更新的机会，李桂华说执法者的选择不多，有人犯法就要处理，如果不处理就是渎职，至于日后怎样处理要交由法庭决定。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另外有大约五宗初步确诊。三名新增患者包括一名27岁男子，上周六由美国抵港，曾经在五月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没有病征。另一名患者是39岁女子，上星期五由土耳其抵港，六月曾经在英国接种一剂伏必泰疫苗，余下一名患者是31岁船员。政府说已经为参与接种计划的人士接种共约682万剂疫苗，有近383万人已经接种首剂疫苗，约299万多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直至晚上八点的过去24小时，一共有约59900人接种新冠疫苗。昨日有21人因为接种疫苗后出现常见副作用送院，全部情况稳定，其中14人已经出院，3人留院观察，3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阿联酋证实塔利班开入首都喀布尔当日逃离出国的阿富汗总统加尼身处当地。外交部说出于人道原因收留加尼和他的家人，加尼当日以为避免流血为理由离开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96点，下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42点，下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09.9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4，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99美元，卖出1,781.7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好，今晚我哋有屈伟豪博士多德屈咧，同我哋去探讨一个题目，叫中年更精彩啊！咁啊，其实中年点样可以更精彩咧？多德屈， 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咗一样嘢，就是选择正向啦。第二样嘢，我谂 都好在乎你啲朋友正唔正向嘅。 咁你要选择朋友啦，大哥。呢啲做即系损友啊，令到我更负面啦、啊。定系你可以都即系鼓励你啊，向前行啦、啊。咁其实我谂另外一样嘢就系我哋对自己一个好好嘅评估啊。 嗯， 即系究竟系点咧？我跌咗啲咩咧？唔得啲咩咧？ 即系一个足球嘅上下半场中间休息嗰个时段，大家就重新评估下上半场打成点啊？嗰、那个嘅策略啱唔啱啊？个情况一样系咁啊。 咁呢个咪即係头先又帮紧你做选择囉。另外一样嘢我諗我哋可以做嘅就係要好好地爱惜身体啦。因为我头先都讲无论男女呢嗰、那个身体嘅变化都一个好清晰嘅压力源嚟㗎嘛。咁所以我諗我哋其实无论男女我哋点样去照顾自己嘅身体善待自己。我哋喺心理学同埋喺生理嗰度有一句说话叫 use it or lose it。你一用你唔用就冇㗎啦。你继续努力去用咁咪有咯，嗱，譬如 咁唔系啦，我视力好努力去用下都系冇噶，佢咧。 你试下你周围眼蒙蒙唔睇，嗱，你更蒙得快啦。 所以嗱，我其实咧，我30来岁到咧，我就好珍惜睇书 嘅，系啊， 因为我嗰阵时已经有个心理准备，有一日。真系会你老眼昏花，或者个精神集中唔到，你睇唔到书。 咁你学， 咦？果真真系，果真真系，你发觉而家你睇书嗰个嘅专注力咧，系唔够后生嗰时长。 咁你做咩要咁比较咧？ 我梗系会咁比较，真系见到走下波嘛你吓。 咁你咪接受唔到自己走下波咯？ 唔系接受到，我有一段时间接受唔到。嗱，我可以后生嗰时真系一晚可以成本书几百页睇晒啊，挨更抵夜系咪？而家唔得啦，而家真系睇2、3页就唔得啦。咁讲咁点咧？ 讲紧你后生嗰时做紧乜，已经证明你中年危机啦。 系啊，咁啊，哇！而家仲中年危机真系，老年危机 安慰紧你嘛？ 咁啊，我觉得而家唔系，而家就系觉得，咦，我睇2、3页唔得，咁我放翻低。咁我开始而家就接受到，原来以前有啲人咧就真系讲咧写毛笔字啊，嗰啲人写毛笔字咧，写到够钟咧，嗰个字未写完咧，佢放低支笔。入去食饭，食完饭出嚟先再写个。咁后生你接受唔到，你有冇搞错？点解争嗰撇唔撇埋佢啊？ 你以前努力嘅快活，而家我哋学会慢活。 系啊，咁我觉得原来系你去到呢个年纪咧，你就系识得哦放下，识得几时做啲乜嘢，就唔系话一路冲冲冲冲冲咁样。 但系都有原则嘅，你尽量即系我哋冇人法追溯翻好似青年嗰种速度或者嗰种能耐啦。但系其实我哋仍然 keep 住啊，系啊，我以前打网球好劲噶，而家我仍然打下打下咧。我仲可以有種開心嘅噃， 而家好勁噶，一嘢就斷咗根啊！ 冇而家我以前我會追求，而家係哦咁睇弱不落地咯。如果追唔到就，我以前打乒乓波嘅，我繼續打；我以前有跑步嘅，繼續。 同埋而家咪去欣賞奧運咯， 係、哦、所以我睇聽到就係嗰啲唔運動嘅人睇嗰啲需要好需要休息嗰啲運動員喺度搶運動咯，係咪？嗱、啊，呢、這個都係種補償㗎，係健康嘅補償㗎、嗯。我已經冇能力打足球啦，但我睇波，或者我能夠盡量啊，我保持住嗱、啊。譬如我好記得㗎，我媽媽嗰陣時我佢成日都話唔、啊、想行。我要坐輪椅，我係好堅持佢用個叉，然後後來咧揸住個架，因為我好知道佢坐輪椅佢就唔行噶啦。 啊，梗係啦， 係咯，佢即係有一坐輪椅，佢就我盡量努力地都要去。咁呢個咪就係保持咯。咁於是我哋其實我諗體能啦、心境都係啦，你用腦啦，唔用腦你就冇腦噶啦，就真係唔老啦嗰時。咁呢個係一個重要啦。咁我谂，其实我哋都保健啦，检查身体，身体检查啦。我谂，即系譬如男性、女性都系啦，做咁上一年纪，根据医生嘅指示做啲全身嘅检查啊，抢镜咩镜啊，嗰啲嘅时候你咪安全好多。 同而家政府对我哋好好噶，50岁以上嘅就照抢镜啊， 系咯系咯啊，因为如果你做咗个筛查，其实 而家啲醫學強調一樣嘢叫 preventive medication 啊嘛，即係預防性嘅醫學。因為喺冇乜嘢事嘅時候，或者少少初起嘅時候，食少藥解決啦。但如果你真係發展成為一種個病嘅時候，你就嚴重好多。嗱，生理上面照顧啦，心理上面作好自己嘅認知啦，作美好嘅選擇。然後我諗就講你嘅投資啦。 嗯， 投資唔係淨係講緊錢啦，經濟嗰個投資，你社交生活咧，你嘅婚姻咧。 嗱，我諗後生嗰陣時咧，就經過幾個階段嘅，有啲朋友係啱玩就玩埋一齊啦。咁啊，咁啊，到你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因為可能某啲職業咧，你要擴闊咗你嗰個嘅社交生活啦。但係到中年咧，你又發覺喂，時間真係唔係好襟使嘅喎，同埋咧出嚟一個社交生活咧，係個費用係比後生時貴嘅喎，即係你唔可能再食乜乜活啊嗰啲咁嘅地方㗎啦嘛嚇，嗰啲係更高活嗰啲地方要去，食一餐幾百啊過千咁，你就覺得喂真係要揀擇嘅咯，咁你要揀係咩人啊咁樣嚇，咁啊你會開始分嘅，你個朋友會分咗唔同嘅圈嘅，有啲係叫社交朋友，有啲真朋友，有啲真係叫好好朋友咁樣啊。 你開始嗱陪到我哋向前，甚至影響我哋。即係能夠向善嘅，我就會估係更多能夠交心嘅人。 嗯， 同埋佢都有某一定程度嘅正義感咧，係當我衰咗嘅時候，佢可以指責我。 嗯， 當我成功嘅時候，佢唔會妒忌而係真誠嘅鼓勵我。 嗯， 當我迷惘嘅時候陪伴我，呢啲其實唔係。一生不是很多人可以有 的，男性就难学一点，你问我 女性有闺蜜咯， 是啊，男性难学，男性那个刚才你所讲的那个自尊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就是很多时候那个中年危机就会有婚外情，就他就想找一个就当他是神啊，就是这样的嘛，唱歌就变了歌神，打波就变咗篮球神咁样啊嘛，系嘛？但系点样知系自己最尾发觉自己系神神地嘅，系啦。 咁就悲剧啦，咁就悲剧。嗰个系一个唔智慧嘅选择，同埋唔智慧嘅投资。 所以男性就好多时唔会揾一批嘅男性朋友咧，同你讲真心话嘅吓，咁啊都系吃喝玩乐啊，大家自吹自擂啊，斗威啊，咁啊多啲。 所以你咪有时悲哀，几个男人坐埋一齐，大家晒命。 系啊， 即系大家讲到自己几威，点解我哋唔系有啲时候可以互相鼓励咧？嗱，所以我去睇翻圣经里头提到反倒虚己啊，即系佢讲到我哋系将自己放下，嗱，放下唔系自卑，系虚心谦虚。当我唔将自己睇到咁大嘅时候，个世界阔好多噶。我唔将自己睇到系最重要嘅时候。我哋好多嘢可以冇咁所謂嘅，點解一定要做排第一呢？點解接受唔到別人呢？點解周圍都係競爭對手呢？亦都要防住嘅呢？嗱，呢個其實我冇講到我哋話中年啦，成個人生都唔快樂啦，青少年都唔快樂啦，要同 所以點解皇帝咧叫做寡人呢？係嘛咁啊嘛，佢冇人信得過啊嘛，就係、是。 唔怪之佢太太叫寡妇啦， 系啊，皇后嚟噶嗰个， 寡人个太太咪寡妇，唔系咁啊，真系可惜可惜可惜。咁我谂呢个咪头先讲到喺生理上面照顾，喺自我更深嘅认识作出选择，喺朋友里头嗱配偶啦，其实你谂下嗱。你用錢買翻嚟嗰啲照下鏡啦，唔通真係有個廿零歲會中意我呢個五啊九六啊松啲巢皮嘅阿伯？如果唔係，我有水崩過去。 嗯， 其實我諗我悲哀見過唔少人兩夫婦咧係住劏房，一路去即係發展事業，去到中年嘅時候有樓有車有廠，但係個丈夫見異思遷。 係。 好傷嘅喎，然後到我又更加見過咧，於是喺出邊闖蕩十年廿年玩咗咁耐咧，然後病嗰啲人立咗啲錢又好咩就走啦，調翻轉頭係嗰個自己拋棄咗嘅發妻 嚇，翻嚟照顧你， 翻嚟照顧你，翻嚟同你換片，翻嚟係啊，覺得對唔住啊，但係咪嘥咗啲時間咧？原來人生真愛嘅係就係咁啦，以前都有個神童。 赚好多钱啦、最后喺佢赚晒钱嘅时候，就系掉低个太太啦、最后佢系烧炭想自杀，因为事业失败，但系翻嚟唔死得，翻嚟照顾佢嘅太太，反而佢太太衣不解带，一路帮佢过危险时期，可惜佢都唔醒啦，到后来佢系猝死咗嘅，即系走红坠落嘅生活，咁呢个系一个悲哀，所以我谂我哋想精精彩彩地，我哋其实要揾翻人生一啲更永恒长久嘅意义，然后我谂喺婚姻上面有投资，花啲时间俾仔女啦，佢哋大都好快，最后冇计倾噶啦，仲有你头先咪话抱孙嘅，喂。知道借翻嚟玩好啦，好多即系我谂好多，我见到啲两代特别新抱同老爷奶奶啊，系将或者一个女婿同个外父外母啊，因为佢哋将自己嘅仔女咧，佢嘅孙当咗系真系佢自己， 系啊，抢啊， 同埋最攞命系唔俾食嘅，俾晒唔俾买嘅，买晒唔俾做嘅，做晒啊嘛， 仲要两边一齐抢啊，你明唔明啊？而家嗰啲坐月嗰个月咧，嗰屋企里边咧系有八个大人喺度噶，好恐怖啊！ 即系去迪士尼乐园都要包个车。 系、哎、啊，唔系点调啊咁样啊，食费分两台噶。而家怪 之嗰啲细路好似残废人咁啦。 系啊，你谂下八人大轿啊，真系噶咁嘅，两个菲佣你谂下。 即系七再加埋，即系七个照顾一个。 系、哎、啊，真系好夸张，我觉得呢件事情系。 所以我想我哋人生岂唔系几时都有个选择嘅咩？即系我想呢、這个我哋调翻转头嗱，呢、這个即系我成日都会睇我哋嘅训练系睇全局啊嘛。嗱、人好多时系直线因果噶嘛，我老啦，所以唔得啦，定系我喺中间放弃咗好多嘢咧？定系我而家觉得奉旨嘅，因为我觉得我婚姻唔愉快，我要出去揾咧？系咪？咁嘅時候，我哋頭先一路都講緊，我哋會唔會對別人係一種更大嘅傷害咯？咁、學會接受， 即係反而我覺得係中年人咧。你今晚不斷都講個選擇咧，係其實中年人你真係輸唔起嘅。你有好多嘢啊嚇。咁你年青唔同喎，年青我做錯咗選擇咧，我有機會輸得起喎，係嘛？但係你中年嘅時候，你開始有。相当嘅一啲嘅成就啊，即系你能够努力赚翻嚟嘅嘢咧，已经系包括你个家庭、你个婚姻，话你一个错误选择就可以一铺清袋嘅吓。 我一半赞成，一半反对啦。我可能咁鬼固执嘅，仍然系个选择啫。咩叫输唔输得起啫？嗱，当然普遍嘅现象，有啲青年人佢哋嘅，由于佢哋系可能冇包袱。所以佢咪输咪输咯咁样，但系我哋学你话头，我哋已经有头有面啦，我输唔起。不过其实起咪落翻我呢个固执阿伯就系呢个咪又系选择。你未见过啲，你未听过睇个新闻，个小学女生因为其科科都九十几，其中一科得八六，佢用。嗰、那個窗簾繩吊頸過身咩？ 哇！ 你未聽過中大裏頭大學唔係中大，其他都有，係科科都 A， 但有一科攞唔到 A 係自殺咩？ 哇！真 係即係呢啲個案，有啲時候係你將嗰樣嘢放到幾大啫嘛？係咪？我生意失敗，我而家唉打翻工啦咁。是不是就是世界末日呢？ 同埋有时你年轻的梦想啦，到你中年的时候呢，你又不一定要放低现在那个工作去达至的。咁你可以是公余时间去完成梦想都得㗎嘛。 人生几时都同时可以做几样嘢㗎啦。冇人话我要考试就辞一份，即係辞一份工，或者我要追女仔要辞一份工，我要返工就同我老婆离婚㗎嘛。 係喎，真係我未听过追女仔辞一份工。 係咪即係我呢就係好。即是一个很不适应的生活咯，人生是可以同时做很多事的嘛。你 啊，为了吃那餐饭我辞一份工去先，会不会啊？旅行啊，会啦，旅行会想去辞一份工走。 你仍然是讲紧全香港两大家族啫，一族姓屈，一族姓赖。我而家辞一份工又要追女仔，系咪？咁你咪唔使做咯，系咪？ 咁我諗呢個係將自己擁喺骨頭行。我有時見到啲人做啲唔智慧嘅選擇，只會將自己擁喺骨頭行。我而家唔開心，我搞多個女人，或者搞多壇嘢，最後反而家破人亡咯。所以我諗我哋學會一樣嘢就係乜嘢嗱？我記得好多年前咧，廉署講過一樣嘢叫陽光行動。佢你所做嘅嘢都擺得出嚟俾人睇，你就已經唔需要驚會唔會貪污。其實我又覺得好有意思。我嘅生活能夠陽光，我係追尋陽光，亦都讓我嘅生活可以讓我配偶知，讓我朋友知。其實我追尋嘅嘢已經唔會帶令到我跌喺一個好陰暗、好絕望嘅嘢啦。有時我哋唔智慧地越唔智慧地選擇，最後係搞到越嚟越慘噶。 咁所以咧，人生行到中年嘅时候咧，系你一个嘅好大嘅转捩点。呢、這个转捩点好在乎于你点样选择。如果选择得好咧，下半生咧你就会更加精彩啦，系嘛，多多威吓。咁啊，多谢多多威啊，今晚呢个分享噶。咁听晚咧，我哋会有邓达志啊、黄伟康医生同埋呢个赵丽璇咧，系做呢个主持。佢哋要分享嘅题目叫《爸爸妈妈的心愿》嘅。咁最后咧，要送首歌俾大家，系梅艳芳嘅《似水流年》。 情怀未变， 处境都变，情怀未老，何止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红寒怀念。